好，我得双周报又嚟啦，今个礼拜就三丁友，我杰达 乜嘢啦？ 啊，小徐啦，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七夕结婚特别好，喺开麦之 啫， 开麦之前三日 冇啊，咁啱嘅，实有一期系会系啱啱过咗七夕先有讲噶，好正常啊。 唔系应该讲，我记得早两三年有一段时间咧。系成年咧，声优咧就差唔多个月都有声优结婚嘅，由头结到尾。嗰年唔知咧，即系可能啲 嗰年 结婚多到黐线啦！我自己一路睇新个个礼拜。 咁你唔外不外乎结婚就系 有 时 有 噶啦， 唔系有时有啲嘢系会互相影响嘅。 小笑声都系咁嚟啦， 唔系小笑声有啲唔同，即系你结婚系因为大家会互相影响。喂，周围好似同我差唔多年纪，个个都结晒婚咯。即系咁，你 喂你唔系又要提翻嗰位小姐系嘛？ 唔系嗰辈系唔系嗱嗰辈即系嗰年咧系真系系相春闰月有时即系讲真日本人都扎纸嘅 啊 咁正常其实正常嚟讲咧一个月一单咧就好正常嘅 嗱咁样即系啱啱上个礼拜就连续三单就成咗事嘅 首先 单就首先炸叫炸 严格嚟讲系半炸嘅因为结婚嗰个唔系男方结咗婚女方 爆系唔爆咯基本上系即系根本唔关声优事嘅 嗱咁我就讲咗班唔爆嘅先啦因为就系几搞笑嘅咁咧舞台剧演员此其讲咁就宣布结婚咁此其讲佢配过我们的存在同埋英雄时代嘅英雄时代嘅男主角 A 战就系佢配嘅。咁咧，佢結婚之後咧，咁英雄時代監督鈴木利正就喺佢個 Twitter 度話恭喜，就用咗佢就用咗英雄時代男女主角個梗，就恭喜結婚。咁因為當時英雄時代個女主角就係石川由依，咁大家以為石川由依結婚，於是咧就即刻打電話去佢嘅事務所問，事務所話冇呢咁嘅事，完全冇咁嘅事。而石川咧就啱好嗰時啱去洛杉磯就出席個動畫活動，咁翻到嚟先發現到嚇、啊，我去一次洛杉磯啫，點解無啦啦結咗婚噶？而佢老豆 被结婚啊嘛， 被结婚，而佢老豆就拉嚟。 唔系我最初个谂法就以为喺洛杉矶嗰边搞埋宣布埋婚事。我最初个以为 因为石川因为阿痴爷冇公开另一半嘅，咁啊石最好嘢就系阿石川由依个老豆就阿女啊，你唔好无啦啦背咗结婚都好喎。吓，佢 out 大头见咗石川。重新一次我结婚 不是最惨是个监督他讲到似层层 不是他不是当时他用眼睛的啃但问题个啃是大家令人误会他就没有说是石川但是你用男女主角结婚大家那女主角石川由依大家都很有正常认为石川28石川都不是后生 都已经都叫适婚年龄了、啊、未以声优来讲 20到尾基本上是适婚年龄的相对日本一般来讲本身的适婚年龄是20头但是声优界是20尾至3头的咁呢个合理啦。 咁你40未结婚都打人错。 四十几结，四廿几、五十几分仲有人就。 阿某魔王。 啱啱我讲紧就系啱啱生咗，啱生咗个女，生咗个女嘅金田朋子咪先啊，咪高龄产妇咯。佢结婚依家先结婚啫嘛。大家都拗晒头就系、是，你点喂？你点坤心切噶？ 同眼到西好恐怖咯， 但系应该重点就系所有网民都拗晒头就系、是，你点呃到心切落水嘅咧？你用咗咩魔法咧吓？ 咁佢自有佢嘅， 依個真係依個係親筆師嚟嘅，依個係親筆師嚟嘅係。對金田朋子失咗師大把嘢講啦。 呢單嘢除咗呢個之外唔爆之外，有冇其他嘢爆？有冇其他嘢需要？ 仲有個係唔，仲有個係唔射。不過你講翻主，真係結咗婚嗰個先啦。 嗱，講翻我哋結咗婚啦。嗱，依單嘢唔嗱應該咁講就係依單嘢嘅。嗱，講埋嗰兩個結咗婚嘅先。另外那兩單就是一單就是是不是葉亞由美就跟佐藤之療結婚那葉亞由美呢就我對她的印象很淡薄就是她見車有配過更早就是 Red Garden 是記得這兩套而已 Saki 是不 是她很小的很小氣的她不是即是二三線不是說 因為我見到都不知道誰因為近年我都 我有印象就是因為 Red Garden 和 Red Garden 啦 Saki 啦都有我都聽外聲配音的 那對方呢那個對 象呢 Yorimi Jiru 就是另一個聲音男聲優就沒有應該不是動畫聲優來的 即是不是動畫界那邊的人 是啦不是動畫界 OK 另一單就是同日發生的同日的就是中津真妮就結婚佢比較佢最有名應該就係櫻花莊嘅寵物女孩， 櫻花莊女孩咯，係啦，青海 啊，青海，七海， 青海唔好意思， 青海七海係最呢個比較有名，佢又係其實我幾有好感嘅，但係就唔知點解唔紅咯， 係 其實妹都唔錯。 其實個印象係重重過邊個？重過阿麻爺個嗰只。 係咯，佢其實係一個幾唔錯聲優，但係有時聲優界紅，有時紅唔紅，真係唔係話睇你。 我冇你講嘅嘢，一發都唔奇嘅。 係啊，有時莫名其妙嗰啲嘢係。咁就依單三就一兩日之內就連續三單啦。 兩單咯，其實依兩單近 兩單半啦。此其講個武來奇醫院， 此其講同埋另一單未講嗰單係一齊嘅，跟住兩對啦，其實就實際上就係、 是。啦。咁咧，依單嘢咧就唯一嘅苦主嗰個叫明版聰美。 嚇嚇嚇。O K。 嗱依單嘢 又係 明版聰美咧，就想講下真係滿洲 風平被害。 明版聰美咧就先 啊，唔係講咗邊個結婚先好冇。 嗱，就依單就超大嘅，係本周直最大新聞嘅就係、 是。哇！謝親大人家直 係。就係、是、紫高拓督宣布同佐藤聰美結婚。係。咁依單真係超 大。呢個好奇嘅卡多。 係啦。嗰套唔好讲啦，嗰套睇到最后啊， 啊系啊，我知啊， 我都唔系，我点样讲佢？我花十二集睇咩嘢啊，老？我顶你个肺啊！ 唔系最尾就系插水咯， 顶你个肺！我哋入边系乜嘢咧？啲小黑小做之黑无幻破咁嘅嘢嘅。咁、啊、好啦，呢度嘢就迟啲等六 日先讲啦。总之做各主各就阿志都各都 各。系佢最有名嘅超台最有名嘅出道就系、是、创世天使啦，跟住心情连结咧，就因为当时嗰个放纵作家写对白，结果无啦啦俾人俾啲 fans 闹扑街嘅。嗰单嘢你揾花招落都应该揾到噶啦，嗰啲黑历史嚟嘅。 佢两个结婚消失一出，啲人就开始抄黑历史啦。 系啊， 而佐藤聪美就佢最红就佢系由Keon 走红嘅，跟住就佢配佢配音唔算多，反而唱歌都系仲多啲添。 唔系，系佢啲角色唔系特别抢。我最有镜像咪边个？冰果啊，千花田咯。 跟住望出三会里面啊，阿莉亚咯， 系啊，个学生会长。 系啦，佢哋系今次算系三单大新闻里面，佢嗰个最大单嘅，因为男声音、女声音都叫做都系相对地有名。好老实啦，中村真理同埋叶阿由美其实真系三线嘅，但系佐藤聪美话晒都配咗几套叫真系大红嘅作品。 唔係，咁佢兩個都係二線 頭嘅頭噶啦， 係咯，即係又未去到最紅嗰批，但係一講啲大家， 一講一聲優，應該就動畫迷一講，佢要知道邊個。佢未去到一般人講，即係佢未去到一般人講都知道邊個。但係聲優動畫迷嘅話，一講周間就係知道一話結婚，啲人即刻話佢黑歷史，即刻攬翻去心連情結去搞啊黑歷史，我唔出水 搞邊個？ 江先，史由江宏。就係講完佢嗰單嘢，因為其實咧，因為有人講翻，其實真係嗰陣係放送作家，即係電台咧，因為佢啲通常咧嗰啲電台節目其實係有個放送作家幫寫對白噶嘛，即係除非 free talk 啦。咁當可能放送作家覺得好有趣，咁寫咗個照讀咁賴咗嘢，結果就入咗佢數，但係依單嘢就冇得講噶啦。依刻死佢阿志都 啦，咁你講咗就翻到轉頭噶啦。 係啦，依單嘢真係我詳細 唔係咁。其實我覺得反而係有趣嚟，得黑歷史都其實係呢個結婚宣言啊，六年前嘅。 佢當時六年前就當時 Keon 就話佢因為始都其實喺聲優界算係幾窄嗰樣嘢。佢係一個超級嘅 Love Liner，Love Liner 係嘅。當時因為佢亦都係因為阿志都曾經有個笑談就係、是。 咩去唔到啊？ 嗱 ，Love 咧，因為佢喺佢歌之王子， 歌王子嗰邊有角色要做要表演。 係啦，啱啱好嗰日就同 Love 咧，Love 係咪好似 咁？係 Miu 撞埋一齊，結果就佢留佢決係公約事上留翻喺歌之王子嗰度。係 啊， 當時有人講就話，如果至到夠膽去 Love 嗰演用，佢就最終就叫 Love 乸啦。結果冇去到，因為你公約事上嘅。 哇！罪人啊，變咗大佬。 公約事上， 歌之王子罪人啊，大佬呢個搏唔過㗎呢個。 係啊，有啲咁日本人計公約事上嘅呢啲嘢。 係咯。 咁佢 咁咧， 佢講翻就佢有時佢話佢想搶佢如果佢搶到佢想搶下路輪， 係啦，即係想結婚嘅下路，係啊，喜歡嘅下圍。 就有咩？因為佢宣布結婚嗰日，佢阿志都係有電台節目。咁電台節目有唔啲觀眾問聽眾問佢，佢幾時同佐藤聰美交往？佢話八年前，即係話宣布同阿律想同阿律結婚嘅時候，佢其實已經同佐藤聰美交往中㗎啦。即係話其實係偷偷地愛的宣言， 即係流係啦。 但係嗰陣時冇人諗咧，因為其實知道啲宅嘢其實唔少㗎。咁就 唔係你唔講唔會亂咗個方向 係咯，即係你唔講你即係而家唔穿就唔知咯。嗱，好啦。依家嘢我擺埋一邊先，真真正正講翻重點就係明版聰美。 咩聰美結婚恭喜曬？ 係啦，但係嗰個聰美係明版聰美， 炸鍋冇意思。 跟住明版聰美火都嚟埋，我頂你個肺啊！你要留咩垃圾回覆制啊？我要新，我要會場冇得新郎嘅喂。 系啊，我会场冇新，我会场仲未有新乐。 而阿三明治就我想本来我本来谂住上面嚟泼火嘅，我加多脚噶。放心啦，我 大家玩得开心啊嘛。 嗱嗱，我哋一齐结婚啦，我爱你，我爱你啊！顶你 active， 跟住阿明一拳打飞佢。阿最就三明治咁样，我顺便嚟加多脚噶。因为自从从来小姐走咗之后咧。阿明白聪美每一次有声优结婚的大新闻的话呢，阿明白聪美被人洗版的是契都成为了什么祭典，即是仪式来的了。今次这么大新闻、又是聪美不用你把洗边的啊。笑到碌了，跟着一睇哇杨、有些就扮晒嘢扮搞错，有些就几时轮到明白小姐来的。总之就系 唔系咁，佢叫点都叫有机会先，有啲人冇机会嘅。 咁啊，因为佢加油啦，唔、系因为佢反而好玩啊嘛，佢 系啊，咁起码佢肯玩先啦，唔系即刻黑面咧，即系半 唔系佢黑 半嬲咁样， 佢黑面嘅其实。好啦，咁主咁啊啲新恋七夕嘅结婚特别好就暂告一段落啦。咁、应该都冇啦，因为七夕都过咗咯。咁要结都结，要穿都穿好晒噶啦。 咁冇嘅，咁要结婚唔一定择日嘅。 我唔系日本人好中意咁样赶时间嘅，所以点解会喺七夕前后会咁多消息？等于系六月要赶六月新娘咁解啫嘛。所以六月尾七月头系每年都系高峰期嚟嘅。 系 即系唔讲你升唔升优啊，你成个日本 啊， 红色炸弹炸到人飞起嘅，有好多升优呢个时候其实嗌晒救命噶，炸到。 咁 OK 啦，咁 依。嗱，顺便讲埋啦，嗱，讲到升优加王啦，呢啲嘢我好似冇讲，因为系最叫做本留言咧，花邊咧就喺舊上個月AKB 總選舉，咁周刊文春就因為文春炮咧，本周刊文春嘅記者文春炮咧，就喺呢個裏面有個新放送嘅，咁佢就喺AKB 總選舉嗰晚，即係爆出咗我要結婚了嗰單嘅經典，即係震驚動聲優藝能界嘅大事件啦。咁嗰晚唔知可能係吹水啦，咁文春炮咧就爆咗單嘢話，佢七月會有大料爆，有一個好。只要中意动画人一定识嘅声优，恋爱对象系佢曾经上过曾经喺地上波出演出过真人出演过，同埋佢对象一般人。咁咧就大家一齐估啦。首先估上班紧，但上班同志得罪讲句就系、你嚟到识凡系中意动画人都识嘅等级，仲有一段距离。好老实嘅，虽然话佢而家红得快，但系。你未到呢个阶段啊嘛， 冇咁快咯，叫做即系起得快，又未到话即系稳。 唔客气讲句，佢连二线头都未到啦，二线中啫嘛，你真系同一线嗰班。 唔系可能内田可能劲过添啊。 系啊，内田都未算升咗一线尾啊。佢几时 攞？争睇边个？ 即系点讲啊？咁都唔一定系冇可能嘅。 但系唔系呢个时候咯，就系 你要煲的时候就可以煲到 上。但系上班同志真系好老实嘅。 我冇反映到呢样嘢，先啦，我冇反映到佢。 好啦，第二位跟住第二位咧，推咗就系蓝条爱娜，因为佢又七月生日嘅。但 系 蓝条一就系佢又系佢咧就一线尾啦，因为其实佢应该咁讲就系。佢系有上，佢有上过地上波演出真人，红白都上过咯。 但问题佢系咪演艺人嗰边，即系演唱 系佢，但问题但作但作为声优嚟讲，佢唔系话特别红咯。佢一线 系歌手 啫 嘛， 二线头一线尾啫嘛， 晒嗰边啫嘛。 系佢只系唱歌咧，唱歌多方面多人识啫嘛。 系啊，你阿声优，我真系我反而 系啦。如果你话系要话熟一中意动画，即系未动画迷，为咩阿泽话系中意睇动画都识嘅话咧？基本上系不离嗰几个名嘅啫。首先，我扣咗水柱内咯。 系咯，唔俾佢出先。 原因就系、你竟然我时间拍拖啊？阿奈姐， 你都人啫。 你 唔系、我听有人分析，即系呢单虽然都系八卦听嘅啫。有人分析系因为佢到电影上啊嘛，所以佢都系有机会噶。 但系我比较惊奇就系、你竟然可以有时间拍到拖，你佢嘅时间应该系咩？你瞓觉都冇时间嘅咧，唔系瞓觉都冇时间，仲可以搵到时间拍拖？你边度时间嚟噶？依个系迷你嘅。好啦， 咁仲剩边几个？ 跟住咧，佢江游依又好似唔多角， 冇乜动静嘅，其实依家你冇觉得 系啊，唔好静咯。阿桔江佢 keep 住， 反而田村有阵时会新下。系 田村不，田村嗰啲黑色台对白系成系间系佢啊， 间中喺度越车远啊，成嗰啲 系最可能就唔系话因为七月二佢因为而家讲预定咗噶啦，七月22号咧。文春炮咧，仲有 Lico 有個新放送，咁嗰日啱好就係娜羅霞電影版嘅上映日，咁大家估咗就係、是，如果唔係水泉就一定係田村，你等緊嗰日，即係假設啊。係 咯，我覺得專登揀嗰日嘅話， 咁田村17歲零幾成幾四個位數字嘅日都係㗎啦，係其實 係時候喂咩啊？佢唔係唔結婚，佢係催佢結婚啊！你講轉 咩？佢 係大家係想佢快啲結婚啦，唔好再單身嗰 嗰啲。黃國民其實想佢結婚好耐㗎啦，即係睇見佢。 喂，大佬，你吹水要吹殘啊！啲真係。 即係我覺得，除非對方係打錯嘢，如果唔係，應該唔係佢咯。因為佢咁樣講得咧，應該係啲唔想俾人知佢結婚嘅人。 難講咁樣，因為當初花澤香菜，大家就以為會爆出結果。一片祝福之声，佢同小野贤章单嘢， 大家都好接受啊， 好接受啊，佢同小野贤章冇人，咁就男婚女未嫁，两个人冇拍拖， 女系咯，几好啊， 交往嘅关系啊，咁就主要系一系再睇两个啫，因为其他都好，因为讲真就 是，我哋真谂唔到，即系你要一线又要真系有结婚动静吓。 系啊，真系啊，太早。不过奇怪有单嘢，有啲奇怪就系、是啊，正常嚟讲，啲八卦料咧，即系爆料，通常真系一有料就即爆噶嘛。佢竟然可以玩预告，仲要成个月嘅预告。其实我系有啲鬼鬼地嘅呢单料， 系咪夹埋 嘅？有好多，有可能夹埋，有可能纯粹流料，即系可能就佢冇实料，收到风讲咗先，反正做到全爆算咯。系有啲咁嘅嘢，到时佢唔爆嘅，大家唔会追噶嘛，讲咗先，预告先。或者佢即係可能有情報，但係揾唔到食。你冇講真，你冇想講 都得啦。咁即係而家咁樣都係大家鬥吹，即係 鬥吹嘅可能 係。咁冇嘢好講。 好快，好快知嘅，7月22號知嘅啦。咁即係睇文春炮乜嘢啊？ 差唔多啦，即係關於聲優結婚嗰啲嘢嘅問題。 係啦，聲優啲感情生活。 係啦，係時候轉係啦，講下遊戲。 係啦，迷你超人。 係啦， 估都會出㗎啦。 嗯，佢当初出迷你红白机嗰阵就已经空热，知道会出啦。 佢可能攞翻个咩啫嘛，攞翻个佢系咪模仪器？我真系 模仪器 USB 供电模仪器啊嘛。 呢类嘢一定系模仪器，佢冇。 我就话会唔会可能会将当年嗰啲硬件缩细，跟住 唔使啦。而家嗰阵啊，而家头有快照晶片版做到啦。 我就话呢样嘢咯，就系 你搞单晶版系可以做得到嘅。 成本上就一定模拟器平嘅，但系即系变咗冇 唔系黑博讲句，你买块船会版就整到啦。 系噶 呢啲嘢，因为船会批，因为船会版要几多钱啫。 咁講翻啦，收到啲咩遊戲啊？啲今次 唔係咁，美日版都係有啲唔同遊戲，比較特點就係冇當時冇出過嘅 Star Fox， 係 啊， 冇出過，係今日唯一次完整全新收錄， 擺低咗大資金先攞出嚟俾你玩。 咁雖然啲遊戲冇咩特別，其實講真就係而家無聊戲啊，玩到嘅啦。 但問題其實我反而關心嘅係咩咧？即係咪真係就係咁多就咁多冇啦？係 咁多 嘅， 係咁多咯。 O K， 唔重要嘅其實，即係我講當紅白機啲嗰30隻遊戲，但係佢咪當時咪以舊話佢屌咁嘅遊戲玩到爛曬啦，結果點俾賣到斷市？因為 咁冇嘅，咁啲人即係係咯。 兩樣嘢，第一就玩情懷啦，第二就係唔係個個人都咁中意搞一大堆模擬器啊嗰堆嘢嘅。 唔係，主要就係幾百蚊買個回憶抵爛啦。当年同年， 我发觉依家系好中意咁样玩法，即系直接唔落主机，唔落 console， 直接买旧嘢出嚟。 系啊，方便啊嘛。 嗱，好似近排电车高又 系啊，又系电车高出过咁嘅嘢 咯。但系电车高唔同啊，电车高嗰旧就坚系有嘢到，咁你净系个控制器。 佢系直接攞支杆唔使搏机，咁啊方便好多成件事。即系我净系玩只游戏，咁我买旧嘢翻嚟咪唔使烦咯。 系啊，嗰只净系嗰嚿嘢，净系多都值钱。虽然嗰嚿有几贵吓，个定价有几高吓。 我听翻嚟都冇咁，我帮呢啲先啦。 嗱，咁咧依单嘢咁样就系佢依单嘢出咧，基本上系必定大卖嘅。有一个英国咧就已经断，经过一猜预约就已经断市，然后喺 eBay 净喺预约单已经炒贵3倍，系炒飞起噶啦。喺英国就咁，英国系咁，其他国家可想而知啊。咁日本又系嗰句一机难求啊，鱼可以扑噶啦。 但依單嘢就賴嘢就星寶製品嘅官方 Twitter 就抽水， 又係公關最難啦呢、這個。 佢就即係單嘢，因為而家好多啲官方 Twitter 咧懶得親民就 是。沙就好出名噶啦，佢個 玩到好盡嘅， 佢搞 Twitter 嗰條友仔玩嚟他啊，講呢講路啊， 唔係最出名咪 Love Fly 咯，係咁即係攞 Love Fly 嚟。 個中之人肯定係賊嚟，仲要賊都好緊要嘅。 係啊，咩講 Aqua 買我哋 Aqua 電視機啊， 係啦，今次好啦，究竟就今次依家新聞咧，佢喺度抽水就講佢就話佢回憶。嗰年佢話佢我回憶嗰年代少少睇下，跟住佢又打出咗計翻價錢，即係以佢記憶嘅價錢啊。咁咧就將收日版嘅迷你超任嘅遊戲收錄嗰啲價錢定翻落去，即係超 Mario World 咧就200 yen ，F Zero 300 yen。 唔係嗰個係應該係你 佢自己佢心理定價。 唔係嗰個點講啊？ 唔係 個 download 翻落嚟個版本個價錢咩？ 唔係啊，好應該佢自己估計嘅。因為就算係，我記得 Virtual Console 好似都唔係呢個價錢，佢同一價噶嘛 ，Virtual Console 唔會咁樣分開噶。我印象中，因為而家Switch 仲未有 Virtual Console， 所以唔敢講太耐冇啊。我啲 Virtual Console 機都唔知擺咗邊啦，塞埋咗邊度，要拆翻出嚟好麻煩，冇去對價啦。總之就係問題重點唔係呢樣嘢，就係《聖劍傳說二》零一樣 ，Robin X 零一樣，《火焰文章》文章咪零一樣。Formation Saga 零一样，魂斗罗 Speed 零一样 ，FF 六零一样，跟住Panel the Bond 零一样，好啦，点解要零日元游戏先？即系话嗰当即系话嗰游戏而家即系完全唔值钱啦。 值一提啊！ 不值一提啊！咁咧就俾人闹疯咁，跟住咧佢最初澄清就话嗰啲唔系零日元，系冇购买。好啦，冇购买，点解 Fast Force 飙成千 yen 噶？结果碎咗，出个通告道歉，话不适当，我噏错嘢。嗱，结果因为 呢啲情情况就唔好咩啦，唔好咁逞强啦佢。 唔系啊，你嗰阵就系 你又要抽水就系 唔 系？ 而家咧好兴，其实唔单止 shop 嘅，系而家好多官方 Twitter 咧，嗰个管理员咧。都好中意抽，即系叫做懒得亲民咁，就利用就叫同啲网民打下嘴炮啊，抽下水啊，讲下啲无谓嘢咁样，越嚟越多。即系最夸张就系、 是， 卖 music 肥翻简湾翻嗰个 Twitter 嗰个管理员，直情黐咗线，玩到系 Love Life 年代玩到黐咗线噶。后屘 Love Life 引退之后，佢哋都引退咗啊，衰光 啊，冇啦。 但系好即系佢你用官方 Twitter 玩呢啲嘢，其实好濑嘢，因为。你系虽然话你系用你叫做当系私人讲，但系你始终你大佬 你 个 官方 噶嘛，大佬你即系喂， 即系你实所以上嚟，你就算拗赢咗，你都冇着数嘅其实。 同埋最紧就系你系同埋就系，其实老饮系同星宝啲有好多交合作。 接接住系星宝嚟噶嘛？ 系啊，个接住有嘢啊嘛。你讲真就系，就算你两个你冇出交易啊，你唔攞嚟公司玩嘢啦。嘢濑嘢真系濑嘢嘅系。 即系你去得地铺门就冇位，我觉得。 点讲啊？平时咧就通常都系赞多啊，或者间接宣传多，系其实又好少系会咁样写，点话负面嘅嘢系比较少。即系今次系话真系唔知点解佢，因为佢之前一路留意开 shop 个 Twitter 都其实都系点讲啊，都系啲 曲曲线咯。其实 唔系我怀疑 好少会咁直接咁贬低件嘢。 会唔会系纯粹？條人嘅換發間啦，我有可能相信嘅，因為 唔係佢真係佢你留意開佢平時佢都係咁嘅款嘅。 因為其實有好多情況就係其實 但今次真係 好多有就咩咧？喺 Facebook 最常見就係 Facebook 其實都唔少㗎，跟啲官方 account 啲嗰啲所謂篇小篇咧，周圍又台灣最多，啲周圍就因為啲留言啊、吹水啊、打嘴炮啊、古靈精怪嘢， 即係近排最出名嗰個咪醬油咯，咪王啊，芝麻王， 唉算啦。即系依咁打嘴炮嘅嘢多，但系今次奶真系奶，即系抽最初火奶咗嘢嘅系，就唔抵可怜噶啦佢又。不过算啦，呢啲嘢证明就冇咁出，证明抽水无益呢个嘢就 系。系买适当时候啦，得嗰句。你唔适当时候去抽咁咪赚俾人。 好啦，讲下一单债务重组事件啦 ，Alan 啦 ，Alan 依间动画公司就宣布债务，系老牌动画公司嚟噶啦，都系 负债3亿哦，失嘅3亿系咪好似？ 三亿。 三一 就係、是、四七四號宣布咗債務重組。咁依家 即係佢好似話盡量都唔搞。 因為依間公司其實算係幾老牌嘅，之前都即係佢當然唔係話全部製作，即係參與製作啦，即係 佢。好多即係幫手咯，幫手嘅。 即係嗰啲外判咧，二判嗰啲啦，即係之前要塞啊、麥克松23、銀鷹傳嗰啲都有。 但係好似佢我知 佢。 係咯，我見過啲手勢佢。 因为其实依间公司佢老牌落去咗咩咧？就系石黑星即系佢会走，我有听咗所以话我参埋石黑星监督个务嘅。但系石黑星依系我嗰辈人先，老一辈人先知要埋监督啊嘛。 佢搞出嚟噶 嘛。咪就咯。即系佢，因为佢搞出嚟，但系因为其实佢，因为佢而家睇翻就系佢2010年同乜离开咗 Marvel 自己独立咗嘅。但系依而家讲真。冇话 唔系，即系佢独立嘅意思系 即 系 独立 咗，唔再系 Allen 定系 唔系佢开之前咧就系、是、好似话系Marvel 嘅 收购咗， 就系、是、子公司嚟嘅。后屘佢独立出嚟自己搞，但系 其实唔系话Marvel 出资开间新公司同名嘅，即系分割翻去旧公司，同旧公司分开就分开翻啫嘛，实在系佢用翻 Allen 嘅开间新公司啫嘛，佢依家系。 唔知啦，因為總之我依個依家而家就總之話佢公司俾喺2006年就俾 Marvel 收購咗。 依家就2010年開。 係咁，跟住喺2010年一再次獨立翻。 係啦， 咁獨立咗之後咧， 已經消失咗個先。係 啦，咁獨立咗之後，今年又差唔重組，因為其實啦，而家啲二盤公司都難做啊。系好啦， 咁你冇自己排頭嘅嘢，唔係 啊， 你要靠去幫人。 競爭太激烈啦，依行。 咁你錢又收得少少，你人工你又要俾，支出又要俾，你其他嘢都要俾。咁、其實好多間公司你都知佢個 係 幾樣撐死撐嘅啫嘛。 幾樣嘢啲工作量大，第二人手又不足，個個都要人做嘢。系咯， 人手不足，唔系人手不足系梗噶啦，一样嘢就梗嘅。 工作因为好简单嘅就，你睇十年前个动画数同埋依家动画数，你就知点咩一回事。 十年前 得廿零套啫嘛， 30套都未，而唔系应该咁讲。我记得 虽然我未计出两季翻啦。 当时2008年咧，通常就一季平均就3套左右。而家佢平均60套。 即系你计埋呢 啲，未到60，而家平均40多。 四十尾噶 啦， 50啦， 四十几五十头啦，60试过六十头， 试过最大镬咪上次成咪讲住68套咯， 黐线，人间地狱啊大佬， 嗰啲特例唔计，平均都系四字尾咯， 四字尾见五啦，接近五咯咁咯， 以前惊冇动画睇，依家系惊追唔上动画，点样转？ 系啊，而家你咁情况咧，变成咗大量动画。即 系，其实系好多人睇唔到啊，因为太多消化唔到。 但系你咁嘅讲法系 点啊？动画公司多，但系问题就系、是，因为咁讲就系动画多，但系问题就系啲公司系接唔切生意，或者系佢接到佢问题为唔起本。即系 你啲钱翻唔到嚟啊，大佬！你周转嘅大佬，你啲钱揞唔到出去。 嗰阵 好多呢，好多 A C G 厂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就系佢用紧下一个 title 嘅借翻嚟嘅。因为你点讲呢啲你有企划书啊，即系你开咗个 file 之后啊， 就已经 可以同银行借钱。好多时有啲公司已经系搞到系用咁嘅方法去透支紧下一部作品嘅资金。 都未知收上一部作品收翻啲钱翻嚟，已经开下一部咯。你冇 咁你资金链一断嘅话咧，佢哋就会同你讲同你拜拜。 所以点解会越滚越大嘅个数？根本系之前啲嘢都收唔翻嚟。 成个业界都系咁。 系啊， 冇 好好多公司都系 对上一次 Man Group 都系咁情况啦， 尤其啊 Man Group 情咁样咁讲就系、是、通常以前咧执依类嗰二判，所以叫外判公司咧，其实相对我比较安全，因为有个你有你接有 job， 你有 job 就钱收，接唔到你唔需要话有啲人睇中 你唔使惊套嘢大爆死，然后你一毫子就收， 系啊睇中条饭啫嘛，关键 即 系就即系最简即系最典即系举个例子就系、是、新 Y 市有条动画，佢赶唔切，有几多啊？有几 cut， 佢赶唔切，佢搵外判俾人，外判俾人。咁你判咗俾我，画完之后收钱搞掂，佢唔需要去谂下套嘢卖唔卖到碟啊，其他 K 下嘢，我唔需要谂啊嘛。所以以前执笠嗰啲公司嚟话，啲干咗啊，Man Global 嗰啲都系叫做佢主要负责就系、是、 都系原请动画公司啊嘛。 你有搵就你找数俾啲外判公司。你自己使大咗， 但阿玲本身都有，好似都有自己動畫。 有， 但相對嚟講，主要係接外判啫嘛，主要就 咁或者咁啊，即係嗱，其實預告咗先啦，即係有我哋會將會開一個特番啊，叫 我 touch channel 啫，我一直会开专题嘅呢单嘢，讲呢啲叫人英怪嘢， 即系详细嘅可以喺会开嗰边再讲，呢度就 咁样 OK 先啦， 系啦， 好啦，咁我讲下，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啦，冈田和里就首次当动画监督， 唔系剧本家嚟嘅咩？等阵先， 系啦，佢咁你唔系个个神定子咁样噶嘛？即系因为咪应该咁讲，你作为一个剧本家，想发挥最大影响力，请佢东映。东映系啊，呢个例，但系问题一般嚟讲系监督最大噶嘛？咁你咁当之前P.U.S. 老 P.U.S. 啊，鬼诶个老细鬼川宪司， 系啊系啊， 物碎佢话 系啊系啊， 我想睇你完全作品，咁啊当然饮咗好耐，完全作品啊，即系我做监督噶啦， 系噶，唔系自己都唔识死我就知道。 咁我哋作死嘅情况都唔少嘅， 而今次班底系风平浪静嘅门日嘅，成个班底都系。 况且当初就其实应该对佢嚟讲，佢觉得。佢睇喺之前風平浪靜嗰陣時候，佢都覺得 OK 噶。咁、其實 即係想放多少少嘢俾佢，即係大家都執睇埋啲劇本以外嗰啲嘢。 而且導演呢個位其實好奇怪嘅，係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會升任上去。 係啊，因為你睇曬全部嘢啊嘛，你唔單止劇本，你音樂啊，你動畫啊。 最簡單就係你畫分鏡，其實你就算一個劇本家，你都可以畫分鏡噶。你最多係畫得唔夠好，你要。 你都畫俾知你 點做。一般即係炒講幾句啦。一般嚟講咧，最常見升上監督咧就係即係進行，因為佢咩，因為進行乜嘢，因為進行人就乜嘢都咩位都要咩打乜嘢都要識嘅。咁咧佢識得最多人。 我最多應該係演出再上， 演出唔係作畫咩？ 演出然後去， 唔係即係 進行作畫之後就分鏡演出再上就係輔導啊嘛。 應該通常係作畫作畫。 唔係作畫，唔係通常，唔係通常如果作畫就係通常原畫。作畫監督通常作畫先作，跟住人設，通常依個位啊，通常作人設同作，通常就係依個先到依個級嘅。 唔係，如果你上人設嗰邊咧，就好少會上到導演噶啦。但如果你上分鏡嗰邊咧，即係鏡書嚟嘅。你上分 即係係靠嗰邊啊嘛，即 係演出分 鏡 演出。 你做呢邊嘅話咧，就好有可能會跟住就會上到輔導，即係。个导演睇起啊，你做呢一话做得唔错，咁下次做辅导啦， 咁跟住咪总导咧， 做监督咯， 咪系导演咯， 系咯， 咁再如果有呢个位的话，冇嘅话咪副监督之类似咯，大概系做呢啲嘢噶啦，跟住咪真系坐正咯， 依家都系系扣呢样嘢， 三种咯，三类型， 系扣就主要系讲剧本啫嘛， 印象中少嘅，印象中剧本加升上监督系比较少嘅呢个位系， 系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有嘅， 有唔系当然话任何动画职位都系可以升上监督嘅，系相对讲呢个系比较少嘅， 因为你通常情况你要需要知道晒成个流程嗰啲嘢啊嘛，但系剧本加好多时都系丢完份稿之后我两个人引事噶嘛， 系啊， 所以我讲就系嗱，你讲一套动画名先。点译咧？因为再见那招约定嘅花做装饰啊！ 装饰 又好 Q 长啦！喂，啲咁嘅名，等佢出官方译名先再讲啦。总之呢套嘢就系 P.U.S. 哇，总之 风平浪静明日嘅嗰个班底嚟嘅。 你直情可以当佢系咩？ 咁你见到嗰堆字，你都觉得即系， 我觉得佢特登，佢系特登俾翻呢个咁啊！我话。即係你我又唔係系列续作，但係咧你又 feel 到 拿花嗰类物体， 系啊，就系咁啫嘛。 OK 啦，咁大致咁其实就有几号。 唔系呢关呢样嘢，我其实有好有趣嘅现象。我第一我一个收到呢个消息嗰阵时咧，系喺大陆嘅西喺微博度睇到嘅。人哋转载微博嗰度俾我睇，跟住我仲系攞翻个名出嚟，中日文都好，即刻搜寻。大部分嘅西嘅来源都系中文来源，而且其实最终都系指向翻嗰个微博嘅。咁一开始仲系有效有思疑过系咪其实系咪假资料？因为况且你系咪假消息啦？喂，大佬，宫田又未做过导演，你突然间话佢做导演，点解有少少奇怪啦？ 系啊， 咁而且有个内 容，可能啱啱就系嗰间制药公司，中国嗰边嗰只公司， 唔系因为唔出奇怪， 应该系泄密啦，同你啲 iPhone 俾人攞出嚟一样啦。 好多时都有啦，中国动画员工爆料，成日都有啦。 即系其实唔奇嘅，不过问题非正式咁解啫。 系啦 ，OK 啦，咁今因为其他有两套，例如 FCFL 啊，板机社啲新嘢就暂时冇，其实冇乜特别嘢讲。 系，因为其实都啱开头宣布咗话动画化，跟住都未特别，系咯。 咦，等佢系又可以等你出咗先先啦，即系我喺板机社同 AIA 合作，有啱我哋投资 啊。啊，刚才望你嗰度，我讲咗句啦。嗱，有呢次咧就可以睇到，到底其实佢之前系到底系遇人不淑啊， 系 定系佢真系佢阿江妈本身有啲问题啊？ 系啊， 虽然啊， 嗱，唔好赖啦，做导演你唔好赖啊， 阿江妈 啊，剧本你仲可以 因为就系喺所谓叫而家。最頂 top 嗰幾個女嗰嘅劇本家，唔係女劇本家，係劇本家，因為佢已經唔係因為淨女劇本家係最 top 嗰幾個劇本家嚟噶啦。佢其實係評價幾爭議性嘅，佢係相比起小林阿姨啊、華生美智子或者係吉田玲子嗰幾個招，佢相對講比較爭議性嘅，即係大家嘅喜愛都幾。 仲有今次你係冇得賴，因為今次唔單止你係你導演啦，你係你上邊冇人再踩住你個頭。我意思係乜嘢咧？你當你之前同長井頭上都有人踩住佢㗎，係 啊， 因為你係 band 帶做緊跟抌啊嘛，但呢套係完全新 title， 一個完全信任你個老闆， 冇㗎，全部你控制㗎啦， 所有考友都係你可以控制嘅， 其他人可以 賴咗嘢就你冇， 你賴嘢你最後唯一有少少可以講翻嘅就係你第一次做導演，係 啦， 係啦。 即係如果你係第一次做導演所做所引出嚟嘅問題，我可以忍你，但係其他嘢咧你就冇得賴㗎啦，今次。 好啦，咁大致上今個禮拜就到此為止啦。咁下個禮拜係會特別翻嘅，因為下個即係再下個禮拜， 我哋開天窗， 係開天窗，係啦， 係要咗總集篇，我哋要開， 所以我哋開總集篇。咁下不過應該都會新新聞嘅，睇動畫界新聞實。 啊，唔係提咗一個禮拜開報新聞啫。 係啦，咁提咗個禮拜嘅 OK 啦。咁下個禮拜哦，他雙周末再見，拜拜。